喂，Hello，又一个礼拜啦吓，又翻嚟《烈女广场》，我系 Sony 啊。咁上集咧，我哋就喺度讲紧呢一个异地恋啦，即系唔好好唔开诶，好唔好意思地咧，咁就因为即系台长咧，就唔知发生咩事啊，我哋就有好多哈碌嘅事情发生咗嘅，大家都见谅啦吓。咁咧，我哋今集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咁唔知大家有冇啲红颜知己或者蓝颜知己咧？其实我哋想一齐听下，即系会唔会倾下男同女之间其实会唔会真系有呢个纯友谊嘅存在咧？咁依然都有罗莎啦， Yo，大家好。 系啦，有阿九唔搭八哥哥仔嘅，系啦。咁不如罗莎讲下，会唔会咧？即系可能你自己会有啲好 friend 嘅男性朋友，即系你就会同佢好，即系称兄道弟，或者可能系有时可能之前试过拍拖咧，你男朋友可能会有啲女仔嚟，即系可能佢系同你个男朋友系好熟啊，即系揽头揽颈，然之后佢同讲冇嘢噶 friend 嚟噶咋，点点点咁样样咧？ 我其实呢个系一个进化论嚟嘅，即系 点 点 解 解我嘅感觉系咩？ 唔系，忽然间咁科学嘅进化论 进化 点解？点解话进化论咧？因为我记得我当初有啲朋友都问过我呢个问题，其实我好老定咁答咧冇嘅，但系后尾咧发现咧，因为自己本身身边都有好多红颜知己，喂，讲亲嘅红颜知己系真系揦住个啤酒咧，对住个海咧，同你吹水吹到唔停，两三粒钟嗰啲咧，即系好似当系姊妹咁样样。但系个进化论系点样样咧？就系、是、通常咧我自己嘅经验啦。因为朋友就好少呢啲经验，通常朋友挞即着，我唔知点解我挞极都唔着，摆到嚟呢个火柴湿柴嚟，OK，所以挞极都唔着嘅，OK，咁呢个我本人问题啦。咁跟住咧，个情况就系、是、通常系一男一女识嘅时候咧，嗱，我觉得好简单一样嘢嘅，如果你觉得佢样衰，OK，或者你觉得佢唔 alright 嘅，你系唔会想同佢做朋友嘅，啱啱先？ 唔系，唔关事，我拣朋友唔睇样嘅、哦。 唔系唔睇啊，但系问题我有啲好得意嘅，即系有啲我真系倾唔埋冷嗰啲 friend 咧，直头咧系冇 common 嘅话题啦。OK， 冇 common 嘅 时候。唔系你倾唔埋冷同你个样系两样嘢嚟噶嘛？咁蠢人咁样，即系样肉酸都可以有友谊嘅，肉酸已经即系都可以有爱情嘅。虽然佢嘅机会已经俾人少啦，你连友谊都剥夺埋，你又太过分。 系啊，肉酸一个问题啊，你知唔知叫啲人咧好淫噶？个样咧一摆 出嚟，就唔系样衰，我就唔系样衰，佢哋格衰两样嘢嚟嘅。 即系嗰啲一定我就唔会再做 friend 噶啦。咁有啲肉酸我都会嘅，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都唔系靓仔嘅，但系都做到 friend， 因为其实即系真系倾到偈，即系大家系个思想可以沟通到。咁点解我话进化论咧？通常咧我比较特别啲嘅，通常我同啲男仔有时识嘅时候咧，大家倾起两句咧，都有少少火花出嘅。咁讲真，嗰啲火花真系好普通嘅火花，但系都有阵时会有 more than 朋友嘅嘢喺度嘅。但系到后尾咧，就进化到一路倾偈啦，一路识啦，可能讲紧一年半载嘅事咧，即大家已经系知道 clarify 翻，喂，呢一个咧真系只可以做朋友嘅啫。咁就会真系纯友谊就发生咗啦。而之前系冇呢啲，即系之前因为啲人好暧昧嘅都试过。即系有啲系 friend 追我，或者系我中意个 friend 咁样样啦。咁大家 有达以上，但系恋人未满嗰啲 系啦，即系嗰只啦。通常开头就系呢一只关系咯。咁但系到后尾真系即系耐咗啦，大家一倾到某一个位，觉得哦，其实呢个真系可以整紧朋友嘅时候，咪变翻做朋友纯友谊关系系 long lasting 嗰只咯。咁所以你问我，其实好，我对我嚟讲，我好进化论，因为我觉得 系 好啦，一男一女挞得着嘅，或者真系做咗朋友，开始嘅时候一定系有啲嘢嘅。你问我就我觉得啦，咁但系到后尾就真系有纯友谊发生咯，所以好咩嘅，好尴尬矛盾嘅一样嘢都咁咯。 OK， 嗱，咁其实我自己咧都好多啲 case， 我好多男性朋友，因为其实之前可能有听我之前嗰几集都讲啦，其实或者可能大家有听开烈女都知，其实上嚟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咁即系女汉子嘅人嚟噶，即系佢。通常咧係啊，即係好似之前，如果你有聽小三都話啦，即係我朋友咧，即係介紹我俾佢，即係後來嗰、那個撲街男朋友識嘅時候咧，佢都係話啊女就得半條嘅啫喎，咁只不過係佢話半條都殺咁樣啫。咁 咩叫半條啊？我冇想唔好明啊喂。 嗰時我錄嗰集小三咧，其實點解會識到男朋友，即係我話我會做後來做小三個男朋友咧，咁因為嗰日我放工，咁跟住後屘咧，我有個 friend 咧，我就冇嘢做，咁我就諗住出旺角遊蕩下，咁點知我就有個 friend 男仔嚟嘅，咁 which 係我一個中學同學啦，方溫識到而家啦，咁但係其實 我係同佢係啦，咁我其實我以前係同佢拍過拖嘅，即係中學嘅時候柴娃娃一兩個月，後屘分咗手，但係後來係好好好好嘅朋友，即係佢陪我經歷咗好多嘢咁樣啦。咁嗰陣時咧，佢就同佢啲同事就飲緊嘢，咁佢就三個男仔，咁然之後咧，咁其中有個同事就話啊好悶啊，三支公咁樣嗌條女出嚟啦咁，咁跟住後屘咧我個 friend 咧就話女啊。有嘅，佢話一條就冇啦，半條你殺唔殺啦？咁跟住佢話半條都殺啦咁樣樣，咁所以佢跟住後屘我個 friend 就佢話喂 Sony 出嚟飲嘢啦，我哋好悶啊，三支公喺度飲酒喺 inside out 咁樣樣，佢話你過嚟啦咁樣樣，佢話嗌出嚟喎，我話你嗌條女出嚟嗌我把撚咩咁樣樣，跟住後屘佢同我講話係啊，我同咗佢哋講個半條，佢哋話半條都殺喎，你出嚟踏下腳啦咁，咁後屘我就出咗去咯。咁嗰個男仔即係我講緊即係我嗰個 friend 咧，其實係嗰陣時中二嘅時候啦，咁佢即係追我啦，咁然之後後屘我同佢拍咗個幾兩個月拖，咁但係其實真係好即係真係好柴娃娃，因為其實大家都好細個咧，係啊，咁就即係拖下手仔啊，錫下嘴仔啊咁樣，即係都冇其他嘢發生咁樣啦。咁後來性格嘅問題又分咗手啦，咁咧之後反而係可能大家即係我譬如我讀文科，咁佢讀理科咁。隔咗一兩年之後咧，反而大家唔知點解咧，即係又熟翻，即係可以傾偈啦，即係傾到啲嘢係可以好跌好跌好跌。咁跟住咧試過有一次咧，我同已經去到 form six 嘅時候，即係已經嗰陣時分咗手，已經四五年嘅啦。我亦都之後都錄，即係都有拍過拖，斷斷續續拍過一兩次拖咁樣樣啦。咁跟住好記得咧，form six 嗰年咧，咁我就同咗一個男仔一齊啦。咁後屘咧佢 hurt 得我好深嘅呢個男仔。咁然之後咧，我係同埋佢係佢即係仲要冤枉我，係啦，因為佢應該係點講咧？因為佢咧就應該佢同我一齊先嘅，咁佢同我一齊先，咁後來咧佢就追第二個啦。 係點解個個都係咁樣樣嘅？ 咁然之後咧，係啦，咁就追第二。唔知咁，跟住後屘咧，咁佢就即係要同我分手啦，咁就分手就分手啦。咁佢但係佢之前即係送咗啲嘢俾我，即係因為佢嗰啲嘢係好有紀念價值嘅，即係譬如佢係學柔道，咁佢柔道佢已經係去到黑帶㗎啦。咁咧佢咁黑帶之前係啡帶嘛，咁啡帶咧又即係授咗佢個名嘅，咁佢就將嗰條帶就送咗俾我。咁跟住算啦，你嗰陣時講緊都係即係十九幾年前，唔好咁啦，俾下面啦。咁跟住咧，咁跟住後屘咧，咁嗰條女咧後屘咧就話要，咁然之後咧，佢就竟然咧，佢同嗰條女講咧，佢話係我偷嘅咯。 吓？唔係嘛？ 咁跟住咧，係啊，係啊，跟住嗰講曬粗口咁樣話我偷佢條仔啲嘢咯。係啊，即係話邊撚個啊？佢話佢話你咁撚 cheap 嘅做賊點點點咁樣樣。我話佢送俾我嘅喎。跟住後屘佢又話跟住後屘佢仲要話我話佢要攞翻。我話咁我俾翻你咯。我話講真，你俾我都唔即係我都 keep 住都冇用係咪先？攞嚟吊頸啊！咁跟住後屘佢仲要話，因為佢住屯門噶嘛。佢話要我睇，即係佢個山長水又遠喺港島俾佢，即係佢話你偷人啲嘢，佢話你仲要我過嚟拎啊咁樣，即係我咪好著咯。同埋我係嗰啲即係好硬頸，同埋我又即係好講原則嚟嘅，我好憎俾人屈噶嘛。咁跟住我即係好癲好癲，我係成世女未試過咁嬲。咁嗰陣時我就好死啦，我唔知點算好。咁我就打俾我同佢講，我話 Lu 阿 Lu 喺邊啊咁樣樣。咁跟住後屘佢好嘈，我話你喺邊啊？跟住佢話我睇緊 Beyond 演唱會嗰陣時講Beyond 抗戰二十年演唱會。跟住佢話我聽演唱會喎，跟住我話你做乜嘢？我話我好唔開心。跟住佢話做咩事？我話我唔知，我好唔開心啊。同埋我跟住後屘我話我好嬲，我唔知點算好啊咁樣。咁跟住後屘佢話我好啦，咁我而家即刻出嚟啦。佢嗰陣時喺度拍緊手叫人 encore， 即係叫佢哋叫 Beyond encore。佢就真係走就即刻搭的士出嚟，跟住維園就捉住我隻手，佢係 feel 到我成個人係震嘅咯，即係震曬咁樣。跟住後屘嗰條女又打電話嚟，即係又喺度係咁喺度爆粗鬧我成啊嗰啲啦。咁跟住即係我係好嬲，但我都要繼續同嗰條女繼續喺度，即係佢又喺度嗌交啦。咁但係咧。我嗰個朋友就捉住我隻手，一路佢就一路知道我真係好嬲，好嬲，好嬲，好嬲。咁跟住後屘咧，佢後屘收咗線咧，佢就話：我其實我已經係唔係喊，我係喊唔出咯，即係我已經唔係傷心，我係嬲咯，我覺得係啦。即係我覺得你，即係你溝過第二個都算啦，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冇得逼。咁但係你即係仲要咁樣，我覺得個男人好撚冇用咯。咁跟住後屘我個 friend 即係一路就陪住我啦。咁後來係啦。咁後來去到即係一路即係譬如我讀書啊、翻嚟啊、成日嗰啲咧，咁佢都會同我去即係同我傾偈啊、成日嗰啲。但係好好笑嘅喎，係咧佢係咧即係都同我同年啦，咁佢都即係有啲翻大陸嗰啲即係一路向西嘅經驗啦，或者有時喺香港咯。咁佢即係我 friend 係嗰啲可以去叫雞，然之後將即係翻嚟啲事後包家係非常之咁舉世無遺咁形容俾我聽啦。即係譬如嗰條女係即係條腰又唔知點樣咬啦，又唔知揾啲指甲又勾佢邊度啦，又～唔 知點樣捋佢條筋啦 ，bra bra bra 咁樣，即係佢就會即係講得好非常之咁 detail 咁樣話俾我聽。跟住有一次我好 愛摩咁啊， 好記，你知唔知我有一次好記得我係即係咧，同埋我同佢係咧可以因為大家都係住港島，即係都係住天后啊嗰邊嗰塔嘅，咁變咗咧有時會即係去約去即係避風塘嗰度咧，真係兩條友你話可以買兩支青島，即係好啦高燈咁樣咧，拎拿兩支青島去避風塘嗰度，兩條友吹水又得，或者可能唔飲酒，我哋拿兩支茶去吹水又得。咁但係其實件事係即係好開心嘅，咁但係唔係即大家都知道唔係嗰件事咯。即係佢可能佢會同我講話我只可能自己嘅感情問題，或者佢同我講佢自己感情問題咯。跟住我有記得有一次咧講好好乸好笑，佢話咧有個朋友就話要同佢揼斜骨喎。咁跟住咧語氣係笑到我到而家都記得。佢話咧咁打電話去到灣仔咧有啲好舊嘅唐樓度啦。咁跟住咧佢話上到去咧見到有一個咧佢話垂涼半老嘅阿嬸咧著住件透明薄紗嘅性感睡衣走上嚟，呢度冇斜骨揼嘅喎咁樣咯。咁跟住然之後，跟住後屘係啊，然之後我 friend 話嚇唔係啊嘛，你咪玩啦，啱啱打上嚟你話有嘅咁樣樣。佢話咁你等下啦咁。佢話兩個要等啊，仲有一個師傅喺裏邊啊咁樣樣。咁跟住後屘咧佢兩條麻甩仔咧敲布網，心諗哇呢個做得阿媽嘅咯喎，咁點算咧咁樣樣。即系，跟住后屘，我个 friend 就话：，哇，屌我呢个老閪，我都唔制，我要食你食，我底里边嗰个出嚟睇下咩环境先啦，咁样样。咁点知就错咗两个字啦，一打开嗰道门啦，嗰两出嚟个扑街，哇！佢 exactly 定系话：，哇，屌我真系吓卵到咧，即系缩鸠入肠啊！佢话佢老尾行出嚟成个铁血战士咁样样嘅咁样咯。佢话系同样嘅咁样样嘅装束咯，但系佢话块面系各自口面同埋好乸大只，佢扑街铁血战士咁样样。 兵马 即刻掹住我飞就冲，佢话好搞笑，佢话我即刻掹住我飞就冲落楼下唐二楼嚟噶嘛，六楼住一楼就成系脚软，哇唔得，我要真系要食翻支烟定下惊，我哋先可以继续行翻落去，扑佢个臭街，即刻。同我讲，你谂下，即如果佢系即同我系即大家都会有即对大家系有遐想嘅话咧，其实你唔会讲啲咁咩嘅，即你唔会讲啲咁露骨，或者系讲啲咁，因为你完全系破坏晒佢喺我心目中嘅形象。但系因为对我嚟讲唔紧要，因为佢喺我心目中已经冇形象可言咯。系啊，系啊，或者可能系咯，或者可能系啲 即物极必反啊，好似搞到，因为冇形象，所以做朋友啦，系嘛？ 冇嘅，因為其實佢知道我太多嘢，同埋我知道佢太多嘢，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其實反而呢個係好 special case 咁樣啦。咁或者可能係即係可能一開始有啲男仔會即係譬如識嘅時候就開始譬如追我啦。咁咧，但係咧係好得意地咧，我好得意地咧追下之後咧，會發現咧係唔過電，咁就後屘就變咗好好嘅兄弟。或者可能到咩就係我唔過電又好，佢唔過電又好啦，即係發現啊呢條女即咁撚癲嘅咁樣，或者可能我覺得呢條仔唔掂，即係做男朋友唔 OK 咁樣咁樣啦。或者我反而咧有試過咧有個好得意嘅 case 係咩咧？係咧我同一個男仔同學嚟嘅。咁一路都係好巴打咁樣嘅關係啦。咁佢又會同我傾電話，我會同佢傾電話啦。咁佢個女朋友嗰陣時個 best friend， 咁後屘咁佢哋分咗手，咁我哋都仲喺度話安慰佢又點點點咁樣啦。咁係一路都好相安無事地，即係做咗好多年朋友，講緊成十年八年嘅朋友。咁跟住咧，佢係忽然間唔知點解咧，有一日咧，佢就同我個 friend 講話啊，我好似中意咗喪尼嘅咁樣咯。但係嗰期我係忽然間乜嘢都冇做過。 一開始。 跟住係唔知點解忽然間有一日係咪食錯藥咧，就同我個朋友講話啊，我好似中意咗阿喪尼啊咁樣。但係其實係件事係一路都冇特別嘢發生過，咁即係一路都係咁樣食飯啊，可能吹水啊咁樣樣，係啊。但係唔知無啦啦發生咩事喎，即係好似黐咗線咁樣樣咯，忽然間。 我成日覺得咧呢啲係好圓嘅嘢，因為點解咧？即係頭先你講我，其實我有個 uncle 又搬咗我 uncle 出嚟添，擺到明真係咩？我 uncle 咧就即係都一把年紀嘅，咁佢其實都諗住咧唔拍拖噶啦，即係佢都諗住唔結婚。咁點不知咧有一日咧，佢帶咗個女朋友出嚟喎。 佢就你啦。 嗰個梗係我啦，嗰個 uncle OK 唔關我事 OK。跟住咧，我 uncle 咧帶咗個朋友出嚟，咁我就咦呢個女仔點識嘅咧？咁啊，梗係即係借啲耳問阿 uncle 啦。咦 uncle， 咦你真係好少你帶女朋友出嚟嘅喎？咁點解咩咧？幾時識㗎咁講？跟住我 uncle 同我講。呢、這個女仔識咗十年噶啦，唔知點解之前咧有次濕柴咁，攤嘢攤唔著，近排突然間攤著咗喎咁樣樣，咁所以就一齊咗啦。然之後咧就兩年之後結婚咯。即係其實你頭先阿喪尼你講我個 case 有啲同呢個相似啦。 系啊，同埋都似我上集我哋讲咧，异地恋嗰个咧，即系我个班主任同佢个老公咧，都系开头都系朋友嚟嘅啫，即系识咗都系识咗十几年嘅，即系系跟住后来系唔知忽然间可能早五六，即系一路 keep 住有 contact 啦，咁系出去外国进修嘅识，咁后屘就各自翻翻台湾，翻翻香港啦，咁后屘去到可能早紧五六年咧，咁佢去台湾嘅时候，即系搵佢后来嗰个老公咧，即系约埋佢食饭，后屘唔知点解先 touch 咗嘅，系即系佢开头都系 start。在一个朋友的位置那里即流连了很久才会不知道忽然间开始樣即可能真的要有一位要有个 trigger point 去 tag 着他樣樣咯、 我觉得是缘分都不知道为什么是那一刻突然间 tag 着了那些没理由的这些东西、是啊就是这样 但是那即我自己觉得会不会其实身边可能有些男仔啦会不会有些可能自己譬如男朋友啦咁可能佢哋都系有一啲好亲密嘅女仔呢因为其实啲人啲男仔成日都话㗎嘛话啲女仔黑人即系黑人憎啊或者佢咩㗎嘛你自己啊咪咁鬼多男仔 friend, 你又同我讲个朋友我都有个我有个女仔 friend, 我为朋友你又话我同佢有嘢咁样即系男仔成日都咁讲㗎嘛系咪先哥哥仔。你有冇试过先？ 咁我又冇嘅。 唔系，即系你有冇试过俾女朋友投诉过啊？即系可能，譬如你女朋友咧，就系可能出边好多男性朋友，即系好似我咁样样嘅，好多男性朋友嘅。 我就冇你咁丰富嘅感情生活。O、okay? K， 我都唔系好丰富啫，我朋友多啫。 唔系，咁我嗰阵时我都系试过一次嘅啫。 吓，我拍咗次拖嘅，咁纯情噶？ 好纯噶。 吓，咁唔好叫九五八八哥哥仔啦，叫纯情少男哥哥仔算啦。阴公、啊，你会唔会面红噶？我哋讲博嘢， 唔会，当然唔会啦。 系咪噶？ 系啊，好纯情啊。 系咯，即系我自己就会即系有听过人哋个咁讲咯，即系个男仔咧就会觉得，即系可能即系两个人拍拖啦。你是讲緊个男嘅 complain 个女嘅好或者个女嘅 complain 个男嘅也好啦就係讲緊话你有异性朋友呢同佢好 close 嘅你会同佢出去食饭即係唔打我。 有啊其实都有啊嗰阵时。 係咪先 係 啦。咁你点 handle 先定还是其实系咪真系俾佢讲中咗先 都冇喎、啊、到呢家呢我同嗰个朋友都系好 friend 啦 ,ok, 咁啊。 但你同嗰个女朋友已经此情不在啦系咪 唔系此情不在佢喺假招咗啦 ,ok。 哦、 oh, 是啊就咁囉是啊。 哦真係快。 咁啊所以係冇乜嘢咁又係喺度 friend 底咁囉巴打咁囉。 咪但係嗰陣时佢即係佢点佢係即係好 seriously 咁 complain 过话哇你同佢玩到咁埋我会呷醋啊定还是係。 唔係咁会暗示嘅又唔会係讲得明嘅。 嗯。 係啦、 啊。正常因为会暗示係。 因为我呢。 所以呢我上次提出个观点呢其实呢就点解女仔早熟啲呢即系女仔由啱第二性征开始嘅时候就俾人沟噶啦，俾人沟到你廿几岁，你感情丰富啊，同埋呢个你不断要 handle 不断要 handle 呢啲咁嘅 case 啊。 嗱，唔系我讲 系啦，咁你用人生经历超级丰富啦，咁男仔就唔系噶嘛。 其实唔系，我要睇，我觉得系睇时制如嘅。譬如我有啲 friend 咧，直头佢系读大专嘅时候咧，先至开始拍拖。咁佢个初恋正正就系佢而家嘅老公。咁基本上冇乜经验可谈喎，基本上。 其实我好多朋友都系咁样样嘅，咁啊就系嗰个 咁幸福嘅。 系啊，我唔知点解你，我识咗你哋之后，发觉你哋圈子都系咁样嘅。 我命硬啊嘛。 啊。 喂，我要 受呢个九九八十一苦，我先至可以得到涅槃啊嘛！ 九九八一屌， 系啊！我而家受咗十分一都未够啊，我有排受啊！ 我发觉我哋系容易俾人呃嘅 type 啊，觉唔觉啊？ 我 我有先第二就反映个问题就系、是、你喺边度识嗰啲男仔啊？第二系。 哇真系 我直接想 去嗱个场合好重要咁你去你去酒吧识嘅跟住呢你要盼望佢一个从一而终嘅咁就 咁我梗系唔系喺酒吧识啦 我啲都唔系酒吧识㗎我全部 friend 搭 friend 点解我改咁嘅例子呢因为呢个例子都非常都系我啲 friend 嘅情况嘅咁啊喺酒吧识个男仔又盼佢喺一个从一而终嘅大家用我个脑袋 我喺酒吧识嘅咁样我都系咁样同啲我啲 friend 讲㗎譬如我个男仔 friend 同我讲话佢老懒忧嗰条女跟住佢话 O 唔 OK 啊咁样即系叫我波下眼咯。跟住我哇呢、這个，跟住后屘咧，嗰个男仔一行开，即系去买嘢去厕所啊，或者买嘢饮啦。跟住嗰条女咧就即刻就掹我出舞池嗰度咧。跟住即系行过，总之所有雄性嘅生物行过个隔篱咧，佢都会喺度搔首弄姿啊、扭晒腰啊、成啊嗰啲咁样咧。咁跟住后屘我翻行咗个圈，我翻到嚟我 friend 问我啊呢、這个女仔得唔得啊？我得身材得咯，我咁跟住佢话咁我人品得唔得啊？我人品得唔得？我话 人品系靠舞姿表现出嚟啦。 我话 我諗你可能問下出面嗰啲，有啲可能從佢會深入交流過，你自己過去問下佢哋啦。 睇嘅交流過。 跟住後屘佢話即係佢話即係點啊？我話即係點我啊？你好喎，你成場都係襟興咯咁樣咯。咁留精不留情算啦，係嘛？咁跟住佢話嚇誒點解啊？我佢話誒我想揾個女仔好好地拍拖啫。我話你揾個女仔好好地拍拖，唔係喺呢度揾咯。即係你唔會喺 club 嗰度即係揾條女 嚟， 係咪先？即係我其實我覺得我唔可以話 100% 冇咯，但係係咪真係即係通街都係咁天真？ 個機會率咧就比較低啲咯。 但話言論係嘛？话言论比较低啲， 快难论， 咪论到啦，系咯，咁我反而系我自己觉得啦，咁你话信人容易信人，咁又冇错嘅，我就系嗰啲即成日容易信人咁俾人呃嗰啲咯，即成日都会俾人揾笨啊，俾人呃啊，俾人出卖啊嗰啲咯，咁但系我又觉得冇问题嘅喎，即系譬如我识十个朋友，我真心咁对呢十个人好，我可能都系到 end up 系两个人、三个人怼我嘅啫，即系出卖我或者 呢个买六合彩大包围嘅概念。 但系你要谂下，即系到我真系真有事嘅时候，即系另外嗰八个系真系会即系冲出嚟，即系帮你出头啊，会撑你啊，会 support 你啊，会陪你。其实咁，我觉得都唔系真系咁系咪话我错咧？定还是可能有啲 case 系譬如我有啲朋友或者我识啲人啦，唔可以讲得上系朋友啦。咁佢系咩人都唔信嘅，就系信自己嘅啫。咁佢 even 系连自己老豆老母啊咩都唔信，佢净系信自己，佢净系信钱咯。 佢系好安全感啊，大佬。 好悲哀喎，咁好悲哀。 佢系好安全感噶， 真系好悲哀。 咁佢系佢有钱嘅时候，佢咪请晒啲朋友出嚟，即系猪朋狗友啊嗰啲出嚟饮酒咯。咁饮完散场嘅时候，咪自己一个翻搭的士翻屋企咯。咁咧佢咪即系有时佢会好落寞咁样样咧，即系可能有时咁我同佢即系倾偈啦，有时倾两句咧，佢都会话啊，点解啊边个？边个做人咁扑街都咁多朋友，点解我冇朋友嘅？跟住佢就同我讲上嚟，你又好啦，你咁多朋友。跟住我心谂，你咁样样对人好难有朋友嘅、哦，即系佢系嗰啲人哋一稍微叫做俾佢觉得对佢有少少威胁性，佢就会即刻起降反弹，搵啲气场弹咗人哋九尺远嗰啲，即系佢就会先下手为强，整死你先咯，嗰啲咯。 喂，但我想问啦，佢之前系咪有啲咩经历令到佢咁样样嘅咧？咧人之初性本善噶嘛，好少可能咁样。 我唔知道， 定本恶噶系嘛？ 佢屋企嘅问题啩？我谂佢因为佢系嗰啲即系破碎家庭出身嘅， 至少已经肯保护自己了。 因为佢爹哋咧就系成日即系成日翻去咧就打佢阿妈啊，打佢阿妈系翻攞钱啊咁，佢仲有个哥啦，咁佢但系佢老豆系锡佢阿哥噶喎，咁但系就唔锡佢噶喎，系啊，咁但系佢好抵死，但系佢同佢阿哥两个咧系争一年嘅啫，咁佢系咧佢老豆好日都唔翻去啦，翻去啦同两带佢哋两个去买去买玩具，佢阿哥系买嗰个嗰阵时讲紧二三十年前讲紧成千蚊嘅超合金俾佢阿哥咯。跟住佢想买包糖，佢老豆都唔买俾佢咯。跟住佢系啊，跟住佢 抱住， 系咯， 唔系啊，两个都系，唔系啊，我嗰个朋友都系男仔嚟噶，两个都系男仔嚟噶。 哦，系啊， 系啊，咁跟住咁跟住仲要系咧，佢老豆系，佢话佢好记得嗰阵时我讲，其实我觉得佢都几惨嘅。所以虽然到最后佢做嘅嘢令到我都觉得，即系大家都冇朋友做。佢话嗰阵时我爸话揽住我哥，喺度抱住我哥，喺度话：我个仔咁靓仔，但系大个一定系刘德华嚟嘅咁样样。即系佢话 系 刘德华，跟住后屘佢就指住我朋友，佢话你啊，你做女方 嚟嘅 咁样咯。佢话你做女方啦咁样样咯。 女方几好听啊，唱歌系咪？ 系咯， 系啊。咁跟住，但系佢即系佢，但系讲嗰阵时系可能即系可能十岁八岁死靓仔咁样，即系可能呢啲佢会觉得哇，连我老豆都可以咁样样对我嘅时候，即系呢个世界都冇乜边个。但系佢阿妈好锡佢嘅，我就知道。咁但系可能因为 佢阿妈系成日俾人家暴嘛，大佬都撑佢唔到。 所以我唔知道可能系咪即系搞到咁样样，佢即系个心灵扭曲咗咯。 我唔理系咪扭曲啦，咁我而家同就现在嘅你啫嘛。 系啊， 鬼事咩？ 但我哋好似离咗题咯。不过 anyway 系咯，咁样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即系有都会有一班兄弟咧，譬如由细玩到大以前，咁咧都会咧，可能我见住嗰班男仔咧，其实佢哋都知道，都即系见住佢哋拍拖分手，拍拖分手啊咁。其实好多时佢哋啲女朋友咧，其实即系我仲识耐过佢哋。系啦，咁跟住咧，开头佢哋都会，啲女仔咧系会，反而佢啲兄弟啲女朋友系会讨好我嘅， 即係佢哋會討好我，因為即係有人可能女仔會，因為佢知道好多時候我啲朋友講嘢會問我意見，因為成班男仔可能得一兩個女仔，佢會問我問我意見啊，上嚟點點，即係條女點點點，或者啊女仔諗乜㗎咁樣，即係我會同佢傾偈。咁可能嗰啲女仔就會去討好我啊，睇下會唔會可能即係套到啲料啊，或者可能我會幫佢即係講下好説話啊，點點點咁樣，係啦。咁但係去到後來啦，咁一齊咗，咁我哋啊，咁我呢啲啊功成身退㗎啦，你哋兩個就走埋一邊風流快活啦，係咪先？咁但係有時我哋都會即係出嚟即係啤啤佢啊，或者傾下偈啊，吹下水啊咁樣噶嘛。咁開頭咁、那個女仔咧都會即係一定會跟埋出嚟嘅。咁然之後咧咁我都覺得冇問題，咁咪一齊出嚟咯。咁佢即係對我都好 nice 嘅咁。咁後屘咧有一次咧，我一路都以為冇嘢。咁佢哋而家咁拍咗拖，應該都五六年啦。咁但係咧我有一次咧，咁我就打俾我嗰個 friend 問，我出嚟飲嘢，好耐冇出嚟飲過嘢啦咁。跟住佢話唔得啊邊個即係佢條女啊邊個咧而家呢排咧佢唔飲得酒，身體唔好，要食中藥唔飲得酒喎、啊、咁樣。我話咁咪你出嚟咯，我話咁佢唔出嚟咪你出嚟咯。我話你未死噶嘛係嘛？我話你飲得啊嘛。佢話飲得，佢話但係俾我一個出嚟個。我話我男人嚟噶喎，佢都唔俾你出嚟。佢話佢話桑尼，佢話佢性格係男人啫，佢肉體都係女人嚟㗎咁樣。無論係你幾識幾多年咧，你有幾多個證據去 proof 俾佢睇咧？我同佢男朋友冇嘢都好咧，其實啲女仔咧都會起槓。 唔係，其實正常㗎，因為我試過我同我個 friend 咧講真係由小學識到而家，你諗下小學識到而家係幾多年？咁佢有個。系好多年，咁跟住咧就即系讲系两位数起啦，屋企嗰啲年龄即系计落去，咁跟住咧其实咧佢女朋友我都识嘅，同埋我同佢女朋友都几熟嘅，但系咧我同呢一个男性朋友咧系熟到咧，佢女朋友试过有一次问啊，喂，你同阿罗莎咧系咪有嘢？真系咁样样嘅， 佢女朋友问你啊？ 唔系，佢女朋友问我朋友啊。咁我朋友话翻俾我知，咁但系问题系我同佢系小学同学啊嘛，系啦，咁而我亦都同佢女朋友好熟，咁啊熟到我同佢女朋友乜都倾嘅，都突然间问我朋友呢个问题，跟住心谂吓唔系啊嘛，大佬如果要一齐坐啦，使乜等到而家？ 因为我份人咧，即系我觉得咧，我好捻光明磊落，我同你即系我一好同啲男仔拍拖嘅时候，我同佢话我好多男仔朋友，我绝大部分嘅朋友都系男仔嚟嘅，我可以讲我十个朋友里边有七个都系男仔。系啦，因为我自己其实我唔系好识得点样同女人相处，咁所以咧我做拍拖嘅时候，我就同我男朋友讲，我话我话好多男仔朋友，咁我可能我会同佢倾偈啦，有时我会同佢饮嘢，咁但系尽量如果我真系知道我拍拖嘅话，我都唔会单独同嗰个男仔出去啦，可能成班 friend 啦，咁或者可能佢喺度嘅时候，可能我叫埋我男朋友出嚟啊嗰啲啦，咁佢哋即系有时可能佢哋都会问，咁而咁我自己有好多男性朋友，所以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问心无愧，我同啲男性朋友冇嘢，咁我就觉得咁其实如果我男朋友有女性朋友，其实as friend 系好正常嘅事啊，系咪先？ 系啊系啊， 咁、 啊、 我就咁系啦，咁所以其实我都唔问，我都好信佢啊。佢同讲，佢话啊同阿边个出去，我话佢话系咯，我饮完翻屋企噶啦，我话咁我翻屋企瞓觉咯，咁我佢话好啊咁我第二日仲要同我讲啊，寻日讲咗啲乜，讲咗啲乜，咁我系完全系好100%相信佢，点知到最后就出事啦。 系，因为 系啦，通常咧，你即系因为我自己冇咧，咁我就觉得我 唔确保对方冇噶嘛。 系啦，我又觉得佢冇，因为佢如果我问咧，即系如果我闻到味，咁佢咪会话咯，车你同你啲朋友出去，我都冇讲咩啦，系咪先？我话你同男仔可以做到朋友，咁点解我唔可以同女仔系纯朋友先？你够话你同嗰班咧兄弟咯，佢话当你系男人咯，佢够唔当我够唔当佢系男人啦？咁点解我可以你可以同佢出嚟饮嘢，我唔可以同佢出嚟饮嘢啊？喂，你其实你真系冇得拗噶、哦，即系我又唔会为咗我个男朋友去放弃晒我班兄弟，即系完全断联络唔见，最多你话见少啲，或者可能即系罩忌啲唔好，即系单独或者可能有啲好 close 嘅行为，咁我觉得冇问题咯。咁但系。但系好后屘，我系嗰啲系好信，好即系我系信到咧。后屘原来俾人卖咗都唔知咩事嗰啲咯。我通常试过几次都濑嘢嘅，唔知系咪我自己光明磊落就觉得呢个世界冇小人啊？ 唔系，我成日觉得真系男人同女人有时男人谂嘅嘢唔同啲噶，即系好似嗰句就系话喂有得食唔食最大恶极个，大佬女人唔系咁谂噶嘛。 可能系啦，唔系其实我讲先嗰句啊，有一句说话其实你话即系你问男仔。 即係男女之間有冇純友誼呢？咁可能我都會有朋友，我都有即係點講呢，佢都話喂Sonny唔好咁天真啦，佢話係咁，可能你真係你對嗰啲男仔可能真係冇嘢嘅，即係可能你真係當佢哋係兄弟，係真係純友誼，但係可能你嗰十所謂嘅十個兄弟裏面有幾多個係真係佢當你唔係女人，即係對你完全冇一啲任何嘅企圖或意圖啊？你敢唔敢講一個都冇啊？咁如果其實我自己諗翻，可能都真係可能都真係會有咯。咁但係我啱啱講，譬如我話可以同我講話佢叫雞，即係形容得咁仔細嗰、那個就好明顯冇，或者可能係講緊有啲即係譬如你話已經分咗手好多年，即係大家都已經好睇得淡，大家有個自身生活，但係都會即係傾下偈啊，或者可能即係由細玩到大嗰班兄弟啊，嗰啲就真係會有即係我覺得男女之間會有純友誼咯。 系啊，我想讲就系 never say never 咯。 never say never。咁系 我明你讲乜嘢，我明你讲咩，唔好顾杀几条路啊嘛。 唔系杀唔杀问题啊，因为你唔好话纯唔纯友谊啊。我今日所谂嘅嘢，我听日系咪推翻我今日所谂嘅嘢，我都唔知啦。 哦，咁系 咁 啦。 咁系嗱，无论系 昨日嘅我噶嘛，永远都系咁噶啦。 系咁，其实就你将来嘅嘢，永远都唔知噶。 咁我又唔系话 只不过呢一刻咁，我确定我唔系咪得咯？ 咁起码我会觉得系我无所谓咯。即系当如果真系即系我拍拖或者我如果我拍拖啦，咁我俾男朋友知道我都会应该其实佢哋我同佢拍拖之前，或者我同佢一齐之前，其实佢都会系我嘅朋友，即系大家认识咗佢，其实佢应该都知道我嘅性格，或者佢知道我或者亦都会话俾佢听，我系咁样样嘅一个人，即系我好多男仔朋友，但系我知道有啲咩嘢可以玩，即系个定位系边，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 发三张咁做自己 咯，我会话俾佢听，其实我自己有自己，我自己会有 discipline 咯，即系我自己识得控制咯。 我成日觉得呢样嘢咧，女仔系 control 得好过男仔，即系譬如我有啲 friend 都真系佢拍紧拖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可能有啲以前追过佢嘅男仔咧，即系可能叫我出嚟食餐饭啊，咁其实可能我唔知道个男仔有冇意思，但系个女仔已经摆到明为我有男朋友啦，你唔好过嚟。咁变相咗就系佢都照出去食饭嘅，都可能单独约会。咁但系问题系女仔咧好清楚自己嘅位置，就系我有一个我就有一个噶啦。OK， 你哋唔好过嚟搞我。但系 我呢啲女人嘅谂法嚟嘅，你都 咪摆到明嘅，你一嚟咪男人，你死啦！生错咗。 我唔系好认同，我唔系好认同罗莎嘅，唔系100% 认同罗莎嘅讲法。但系你讲埋先。你讲埋先，你讲 埋先。另外一位呢个断命世奇唔喺度啊，佢成日有啲咁嘅经验嘅。 唔系你啊，罗生讲埋先，唔好打断，我要听罗生讲埋先，因为我有意见想发表。 冇所谓，可以啫。一期我即系讲翻系，其实每个人唔同。譬如有时男人，即系我唔系唯一足高打船人，但系男人我会觉得就系话，喂，你约得我出嚟嘅，咦？有啲都会谂嘅，就算有女朋友都好，都有少少希冀，就系话喂有冇下文？我会觉得系咁样样嘅，即系其实我会觉得系男女都好啦，都系睇嗰个人本身佢自己可唔可以 control 到佢自己咯。 我谂其实系你啱啱讲嘢啦，话通常女仔都系有一个，咁佢就可能会好即系忠贞咁样样，但系男仔就会可能occupy but still available， 即系 open for any opinion 咁样opportunity 咁样样啦 ，sorry。咁但系其实我反而觉得点解女仔会比较多系咁样样咧？因为其实女仔就算拍紧拖都好，佢可以收兵嘅。 啊， 你明唔明啊？你即系佢可以有几多个真系？真係好似我啲咁鐵铮铮嘅女漢子咁樣，真係同我哋出去講曬粗口啊！即係兑啤酒啊，點點點咁，即係唔係噶嘛？有啲所謂嘅純友誼，其實講嘅啫嘛，根本上條女收兵啫嘛。但係我又有男朋友啦，我又唔可以俾任何 offer 你，但係我又想點你幫我做呢樣做嗰樣，間唔中有人陪我男朋友，得閒理我嘅時候，你又理下我，係咪先？男朋友對我唔好啦，咁你咪出嚟俾我租質下咯，出嚟幫我拎下手袋啊，幫我俾下錢啊，買下單啊咁樣咯。即系咁，女仔可以做呢样，男仔唔得啊嘛，你明唔明啊？男仔好难做到呢样嘢嘅，即系相对地 都有嘅，不过就少咯。 咁你有几多个真系？你可能真系可能要去到即系小猪啊、吴尊啊呢啲咁靓仔，你先可能收到呢啲。如果唔系你要真系要好有手段先至 OK。但系男仔 有才华 啊嘛， 系咪有才华啦？有 你女仔，你女仔啊，你冇样有波都够啦，系咪先？或者你冇波有样都 OK 啊？再唔係你咪即係有設置都 OK 啊，有設置啊嘛，係咪先？係咪先？咁你唔靚你都可以有氣質㗎，係咪？ 咁即係其實你變相對地變咗，咁你女仔收兵咪易啲咯，咁佢咪多啲會有男性嘅朋友。咁但係係嘅喎，你又講得啱嘅喎，即係佢可能喺即係講緊肉體上，即係個男仔咧又會覺得我識個女仔朋友，哇！屌我梗係想，梗係大家可以再上床深入了解一下㗎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喺個女仔嘅角度，喂，我收你做兵啫嘛，我連手都唔想俾你拖啦，我想點你做嘢啫嘛，我想你做下四啫嘛。 你令我諗起一個台灣嘅政治人物啊，佢所講嘅嘢就係三句嘅啫 ，OK。 嗯， 亦都系黄之华都讲，不主动啊，不拒绝同不负责系啦，系啦咁讲。 咁我女仔，我收班兵翻嚟，我真系当你哋系朋友噶咋，即系用啲好捻无辜嘅眼神啊，望紧住你眼啊泪汪汪咁样，我真系当你朋友噶咋咁样样。咁但系佢又点你督三督四，点你做呢样做嗰样，买呢样拎嗰样咁。咁但係佢可能我真係唔想同你上床，我手都唔想俾你拖添，係咪先？咁但係男人唔係㗎嘛，我識個女仔，我梗係即係梗係想同佢即係有得食梗係食㗎啦。咁所以地變咗，咪變咗咩叫純友誼先？咁喂，咁我如果我譬如我有識有個男仔收咗我隻兵，我真係由頭到尾冇同佢發生過任何肉體關係嘅。我真係同佢講佢純友誼嘅啫喎，咁起碼我哋冇上過床，冇搞過嘢，冇肢體接觸過啊。你同我講話你同嗰條女係純友誼。有而喺張床度傾㗎，喺張床度交流㗎，唔可能咯。咁你變咗，即係啲人咪會覺得係啊，男仔好似就難啲同女仔有純友誼咯。我覺得會係咁樣樣咯。所以我又覺得唔係話講緊咁講真嗰句，你男仔要同異性有純友誼，都要另外都有異性先得㗎，係咪先？或者你個女性要同異性有純友誼，都要另外都要有個男性先可以叫做異性先有純友誼㗎，係咪？咁我覺得係。我係咪將件事複雜咗？咁其實你一男一女要做到朋友，可能喺我女仔嘅角度，我意思係喺我女仔嘅角度，我真係當你係朋友啫。咁或者可能其中一方未必係咯。咁其實咁樣樣仲係咪純友誼呢？係啦，呢、這個就係、 是、有啲嘢咯，都怪啊，唔知點講。 係啦，你睇貓都叫春啦，誒、哎， 阿媽媽都要啲收下兵係嘛？ 係啊，阿妹妹都唔知點算好啊，係啊。係咯，咁即係我會覺得咯，所謂嘅即係友誼，即係基即係建基喺兩個人身上啦。咁你話係姑無論係異性又好啦，即係兩個男好，兩個女好，或者一男一女都好啦。咁阿 A 當阿 B 係朋友，佢真係冇嘢純友誼嘅。咁但係阿 B 對阿 A 係咪真係同樣地係純友誼呢件事先至構成純友誼咧？ 你講緊嘅 case 啊，只係喺男同女嘅關係啫。咁又有男同男啦，有女同女嘅關係嘅。 咁呢個世界都有同性戀嘅， 咁啊，有時啲嘢係全部都拍曬圖式噶嘛，可以乜嘢都冇發生過，咁但係就知道對方噶嘛。 係啦，咁或者再講得殘忍少少啦，咁就算係乜嘢性別都好啦，一個人同另外一個人有朋友，即係做得成朋友，或者佢哋兩個去接觸決定揾呢個人嚟做朋友。都一定有一個動機嘅，咁只不過睇下個動機係 好定壞係嘛？ 係佢係好定壞咯，或者係我純粹覺得啊，我同呢個人相處，我覺得舒服開心，所以我想同佢做朋友，或者我覺得啊呢、這個人我可以喺佢身上我可以學到好多做人嘅道理，所以我想同佢做朋友。又或者啊唔係喎，呢條撚粉好有錢嘅喎，我跟住佢可以飲飲食食嘅喎，咁所以我同佢做朋友。咁只不過係即係其實你講緊係兩個 individuals 去即係。找對方去做，找一個人去做朋友的時候，其實一定有，不要說男同女，不關性別事已經是去到你的目的是什麼，只不過是我們不知道每一個人的目的是什麼，他可以是沒有惡意，可以是善意，可以是惡意而已。 不是有些可能說癡車坐啊，即是那些呢，是吧？ 癡車坐，即是 怎樣？其實我剛剛說，我說我那個不信任的朋友都是的，喂，他吹雞請喝酒都叫了一班冷粉出來跟他喝酒的，喝完就各散派，有酒咯，多謝酒咯。那他，但是，喂，其實你猜他不知道嗎？或者你覺得那班人不知道嗎？咁班人咪覺得，我出嚟唱下 K， 飲下酒，陪你笑下，我又唔使錢，係咪先？咁佢又覺得啊，我嗰人又覺得啊，我好寂寞。如果我有錢，我可以買到啲熱鬧嘅話，佢又唔介意去俾呢啲錢去買。雖然可能散場之後，佢自己會更寂寞，佢會更唔開心。咁但係起碼嗰一刻，佢唔想自己錢嚟買朋友咯。 嗯。 系啦，咁我可以好似越讲越远咁样样，所以其实我自己想讲，即系讲咗咁耐，就系讲 仍在探讨中。 系啦， 系冇错 呢句嘢。 嗱，冇错。咁啊，阿桑尼嗰个探讨嘅结论咧，就随住人生嘅年岁增加咧，再次会有一更新嘅结论嘅。OK， 咁啊，大家听众密切留意住啦 吓。就将呢个问题交俾大家探讨下。 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度啦， 拜拜， 拜拜。